333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糖尿病呢，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相对或绝对不足引起的以血糖升高为特征的代谢病，是一种进展性的终身疾病。老年糖尿病患者和一般成人糖尿病患者不一样，比如存在症状不典型、低血糖风险高、并发症和伴发病多、合并用药多等，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差等特征。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老年糖尿病的这个话题。首先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杨伟。杨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京津冀之声的听众们大家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老年糖尿病的话题。那您先给我们说说这个什么是老年糖尿病呢？ 老年糖尿病呢，实际上简单来讲呢，就是在我们老年期的老年人群罹患了血糖紊乱而诊断的一种慢性的疾病。那它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呢，就是说首先我们的人群呢肯定是老年人，第二方面就是他已经明确的诊断了糖尿病。当然他糖尿病分型来讲呢，老年人群呢是以二型糖尿病居多，当然个别呢也有一型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类型的糖尿病。这老年糖尿病呢，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在青年的时候呢就已经罹患了糖尿病，那么随着年龄的发展过渡到了老年的阶段。还有一部分老年人群呢，是在成年阶段呢身体是正常的，但是我到了65岁以后呢，突然发现血糖升高了，罹患了糖尿病。那么这两种情况呢，都属于老年糖尿病的范畴。老年糖尿病呢，它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和高血压、高血脂并称为三高。它的最大的危害呢，就是容易引起来非常严重的并发症，给我们老年人带来生命的威胁。 那您能给我们说一说，着重说一说这个老年糖尿病对人体是有哪些危害呢？ 刚才提到了，实际上老年糖尿病来讲呢，主要的问题呢还是它的并发症，因为单纯的血糖升高啊，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人群呢并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反而是呢是因为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去就诊的时候发现了血糖升高了。它都有哪些主要的并发症呢？实际上我们分为三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微血管病变，一方面是大血管病变，还有呢就是神经病变。实际上最主要的威胁我们生命最严重的呢，就是它的大血管病变，比如说脑卒中、心肌梗塞等等这些。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微血管的病变，微血管病变呢包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的肾病，它会影响我们的视力，会影响我们的肾功能。还有呢就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长期来讲呢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双下肢的麻木疼痛，严重的呢可能会并发糖尿病足，会导致截肢的风险。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呢，我想单独提出，就是低血糖的问题。因为低血糖的风险对于老年糖尿病来讲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呢他随着年龄增加，这种神经系统的这种敏感性呢会下降，并且呢有一些老年人他的这种低血糖的感应的阈值呢会降低，正常人会明显感知低血糖症状，在老年人身上呢反而不明显，真正到了非常低的血糖的阶段才发现，但这个时候呢 就会引起心脑血管的一系列的这种并发症，严重的呢会威胁生命。所以呢，对于老年糖尿病来讲，低血糖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不良的风险，也是我们需要预防的一个不良的风险。 嗯，好，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老年糖尿病的典型的临床表现有哪些呢？ 按照通常来讲呢，我们把糖尿病的这种典型的症状呢分为三多一少。 嗯， 那么所谓的三多一少呢，就是多饮、多食、多尿，那么一少呢就是体重下降。 嗯 实际上在这个三个三多和一少当中呢，实际上它的核心呢是什么呢？可能大家提到是多饮才引起的多尿吧，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人体的血糖升高以后，首先是血液当中的糖分升高，血液当中的糖分升高以后呢，它会经过我们的肾脏代谢，那么我们尿液当中的血糖浓度尿液当中的尿糖浓度实际上也是在同比例升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产生一种渗透性的利尿的作用，这种渗透性利尿的作用呢就会导致我们排出更多的尿液，那么这种尿液的量呢可以达到3000到5000毫升，最多的可以达到10000毫升以上。那么排尿次数呢也是逐渐的增多，甚至呢就是说有的病人呢每昼夜呢可以达到30余次。那么我们想想，一方面的话是我们排尿增多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在不增加饮水的前提下，那么我们血液当中的这种有效的循环血量就会出现下降，就会出现细胞内的脱水，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刺激我们的口渴神经，我们人体呢就会出现一个反渴的一种情况，就要开始拼命的喝水。 嗯， 因此呢就会增加饮水的量和次数，这里就是我们的多饮了。在补充水以后呢，水分得到补充以后，那么相对的那么尿液呢就会排出体外，会更加的明显，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多尿和多饮的情况。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多食。为什么会出现多食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这种糖分呢随我们的尿液排出体外，那么每天呢可能丢失的糖分会达到500克以上，那么我们机体呢整体就处于一个半饥饿的状态。这样呢会就勾起我们的食欲，导致我们的食欲亢进，同时呢这种血糖升高呢又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因此呢会加重我们的饥饿感，让我们时时刻刻产生一种特别饿的感觉，非常明显的饥饿感，老是觉得吃不饱。这样的话每天进食的量、进食的次数呢都会不断增加，那么总的热量呢进食的也会比正常人要多很多，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多食的症状。最后为什么还会消瘦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虽然进食的量增加了，但是我们这种消耗实际上是大于我们的进食总量的，我们体外的这种排泄的葡萄糖的水平是非常多的，同时我们机体呢是因为胰岛素呢不能充分的把我们的葡萄糖转化成蛋白和脂肪，那么我们的蛋白和脂肪呢就会过度的分解，那么过度分解以后呢就会导致我们病人呢出现这种体型消瘦、体重下降，严重的呢可以降低体重达到数十斤，最后呢会出现一种疲乏无力、精神不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多一少的症状。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实际上他的发病的时候呢还是比较隐匿的，通常呢是没有这种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反而是很多一型糖尿病患者呢通常会表现为三多一少，当然是和他本身的这种胰岛素的水平和他残余胰岛素功能是有明显的关系。 也就是说其实糖尿病患者虽然他吃的很多，可能每一顿饭吃的很多，而且他的次数也很多，但是其实说他还是比较消瘦的。 对，是这样的，是因为他虽然吃的多，但是有更多的能量啊他是被排除体外了，通过尿液被排除体外了，并且呢他们自身的不能合理的利用葡萄糖，因为葡萄糖呢它都是血糖升高的嘛，组织细胞不能充分的利用，就导致我们会很多已经合成的蛋白或脂肪呢就会过度的这种分解，会导致这种分解大于合成，最终呢是导致体重的下降。 那关于刚才您说了这个老年糖尿病的一些特征哈，那老年糖尿病我们是有没有一个怎么样的诊断的标准呢？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是这样的话，因为糖尿病的诊断呢实际上这么多年呢基本上都是保持一致的水平。从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定了一个标准以后呢，包括美国、欧洲还有我们国家的指南呢一直在延续这个水平， 那有具体来说一下诊断标准呢？诊断标准呢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三多一少的症状，也就是这个病人在你患病的时候，在你诊断初期有没有多饮多食多尿和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这是我们所谓的症状。那么光有症状行不行呢？当然肯定是不行的了，因为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呢也容易会引起这种多饮多尿体重下降的症状，所以呢我们还要结合我们的化验指标来确诊。当然结合化验指标，化验指标是什么化验指标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血糖。当然我在这里强调一下，这里的血糖呢肯定不是说我们在家里用这个血糖仪扎的这种指尖的血糖，而是正规的需要在医院的门诊或者住院检查的静脉的血糖。静脉的血糖值呢它分为三个不同的点，一个点呢就是空腹的血糖值。那么空腹的血糖值怎么来定义这个空腹呢？就是说我们从头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到第二天早上至少有8到12个小时我们是处于一个进食的状态，那么我们称之为空腹。如果空腹的血糖是大于等于7.2毫摩每升，同时呢伴有这个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症状，那么我们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几个点，包括随机的一点的血糖值，就是任意时间跟吃饭不吃饭没有关系，我们随机去抽取血糖值，如果这个血糖值呢也是大于11.1毫摩每升，那么它再配上我们的症状呢也可以诊断为糖尿病。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葡萄糖耐量试验，当然这是一个我们比较专业的实验，这个实验呢是在我们医学上是用来诊断糖尿病或者是糖耐量异常的。它的具体的做法呢是口服75克葡萄糖以后2个小时来抽取我们的血糖值，如果能大于11.1呢也可以诊断为糖尿病。另外呢就是今年就是2021年新出版的糖尿病指南当中又增加了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这糖化血红蛋白值大于等于6.5，那么也可以诊断为糖尿病。那么综上所述呢就是两点，一点就是如果有典型的症状加任意一点的血糖值的异常，我们可以诊断为糖尿病。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明显的三多一少的症状，但仅仅是血糖值或者是糖化血红蛋白值达到诊断标准，我们还要择日再复查一次，如果两次都达到了诊断标准，我们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它的具体的标准，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您刚才说了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症状，还有说咱们这个诊断的一个标准哈，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说糖尿病有哪些预防的措施呢？我们可以预防。 对对对，关键的就是说我们老年人他实际上主要的还是想如果我们得了病那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治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之前也提到了，那么糖尿病呢它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的疾病，那随着年龄的增加到了一定的阶段呢，因为我们机体的这种代谢能力下降，我们的葡萄糖不能被充分的利用，不能被充分的这种代谢，那么慢慢越积越高，水平越积越高，那么最后呢可能就达到了一个高血糖的标准。如果一旦我们在临床当中确诊了糖尿病，那么首先呢我们经典的治疗呢包括五驾马车，那么这五驾马车呢包括饮食、运动、监测、药物和健康指导这五个方面。那么生活方式干预呢包括饮食、运动和健康宣教呢应该是贯穿于我们糖尿病治疗的始终，也就是说对于轻型的糖尿病病人并不一定上来呢就必须得用胰岛素或者口服降糖药，比如说通过我们合理的膳食，通过我们积极的运动，通过我们科学的学习一些有关于糖尿病方面的这种健康知识呢，也许早期呢也可以把我们的血糖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阶段。当然了，如果随着这种年龄的增加，它确实我们不可能抵抗住这种生理的这种变化的规律和趋势， 久而久之，如果血糖越来越高，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呢，没法再进一步把血糖控制到一个正常的范围，那么我们可能再要启动它的一个药物治疗。 嗯、 但无论如何呢，这个生活方式干预呢，肯定是它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基石和一个贯穿始终的一个基础。 嗯、 所以呢，具体有哪些措施呢？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一个健康教育，就是希望呢， 嗯、 我们老年人群，秉承一个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 嗯、 那么既然我们得了这个病，那么我们就不害怕这个病。 嗯、 我们就要学习更多的相关的一些常见的知识，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康复驿站，还是我们的其他的一些专业的科普书籍。 嗯、 那么或者是一些去到了医院就诊，大夫给我们传授的一些知识，然后我们来进一步的武装自己。 嗯、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些方面就是说饮食的方面。饮食的方面呢，实际上学问还是比较大的，专门有一门营养学呢、 嗯、 实际上就是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慢性病的一些老年人群，希望大家就是保持一个这种清淡饮食，然后限制碳水化合物，多摄入一些微量元素和膳食纤维，多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同时呢能够保持一个开朗的心情，一个规律的运动的一个生活方式。 嗯， 同时呢对于糖尿病的一些高危人群来讲呢，还是建议他定期的去监测血糖，包括空腹血糖和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嗯， 如果一旦发现有糖内量异常的情况，我们早期的干预，早期的治疗。 嗯， 对于一些高危的人群，比如说我是一个吸烟的，或者是我一个超重或肥胖的人群呢，我们往往可以通过这些饮食或者运动的干预呢，把我们的体重呢降低到一个正常的范围，或者我们改变我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是久坐的，我们可以增加运动，我们是吸烟酗酒的呢，我们可以戒烟限酒，这样的话都会对我们整体的血糖代谢有非常大的好处，可以明显的降低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嗯，那刚才您讲了一些这个关于糖尿病我们怎么样去预防的这个方法哈，那我知道就是这个糖尿病有一个血糖控制的策略要做到四早，您给我们说说这四早是哪四早啊？ 啊，好的，实际上并不是局限于糖尿病做到四早，实际上我们这些慢性病，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脂肪肝等等呢，它都是可以服从这四个原则。 嗯， 那么四个原则呢，首先就是早预防。 嗯， 预防实际上重于治疗。所以随着我们国家这个人口基数的增加，老年人群的这种数量增加的话，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这种病已经到了一个诊断的以后呢，我们再去治疗，那么这种经济上的花费，这种社会的负担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实际上我们能把阵线前移，从早期预防它的高危因素，避免疾病或者推迟疾病的发展，实际上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处和获益的。所以呢，第一方面呢，就是建议早期的预防。早期的预防无非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从它的有高危因素到它疾病的形成。那实际上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我想大家也都耳濡目染听说过一些相关的知识，比如说我是肥胖的病人，或者是我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我有家族史等等，那么这些人群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一旦我们有什么隐患，我们就正确的来处理哪些隐患。那么肯定还是提倡一个非常健康的、非常良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包括饮食啊，包括运动啊，包括科普，这些都是贯穿于始终的。同时呢，一旦比如说我们有血压高，我们就去治疗高血压，我们有高血脂，我们就治疗高血脂，然后我们肥胖了，我们就进行减肥。那么这样做到一个早预防，它就会推迟或者延缓糖尿病的发生，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早诊断。实际上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咱们典型的症状呢，糖尿病的病人呢包括三多一少，但是很多病人呢他并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大部分呢是因为我们合并的并发症去医院就诊的时候才发现血糖升高。所以这些人群如果做到早诊断的话，实际上有非常大的意义的。那么早诊断实际上也就是对我们高危人群呢进行体检，除了预防他的高危因素，还要定期检测他血糖的水平，每年进行一次空腹的或者是餐后两小时的血糖检测，同时呢在监测其他的异常的指标。那么早期如果筛查出来如果存在着血糖的异常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应该进行下一步的就是早期的一个治疗了。那么早期的治疗刚才已经提到了，包括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及合理的药物的治疗。生活的方式的干预呢适用于早期的血糖升高不是太明显的病人， 实际上我们国家已经做了一些大规模的试验，我们有前期的研究表明啊，生活方式的干预呢，实际上是可以部分的逆转或者推迟糖尿病的发生。 嗯， 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大庆研究，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观察了20多年，那么对于那些有糖尿病异常的病人，如果进行严格的生活方式干预，有部分的病人呢他血糖正常了，还有一分病人呢他推迟了糖尿病的发生。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讲呢，生活方式干预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 如果生活方式干预没法把我们血糖控制正常，那么就选择合适的药物，药物呢包括口服药物和皮下注射的药物。 嗯， 这个属于一个专业的范畴，当然需要使用药物的情况下呢，还是请这个专科的医生呢给我们进行一个合理的处方。最后呢就是说，一旦我们确定了要进行治疗，那么我们必须严格的控制它的标准，把我们的血糖呢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当然对于我们老年糖尿病人群来讲呢，因为它的这种并发症，它的这种躯体的功能或者认知状态和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会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一个分层。那么不同的分层，它的血糖的目标其实并不完全一样的，只要您达到您适合的糖尿病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就称之为达标，实际上是对整体的并发症的控制是非常有好处的。 啊，那刚才我们这个杨主任跟大家说了，不光是糖尿病，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呢，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个四个方面哈：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和早达标，四项我们就称之为四早。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杨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还将跟您一起来聊聊这个关于老年糖尿病的一个话题哈。谢谢杨主任。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播出，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